那这一次，我们常修有介绍一点点那个，怎么是为如来藏，怎么是为真心跟清净心。 咁今次啊，禅修长老有介绍到一少少点样去思维呢个如来藏，点样思维真心同埋呢个清净心。 那，上次我来香港，我是教四无量心。这一次时间太短，所以教比较少，不过还是会教一点点。 咁啊，上次長老嚟香港係教呢個四無量心啊。咁因為今次嚟香港嘅時間比較短啊，所以冇辦法好詳細咁講啦。但係都會喺呢度講少少嘅。 维摩经，他说，是为真如就那个智慧的月亮就会出现，如果没有是为真如呢，那个智慧的月亮就很难看得到。 咁啊，《维摩诘经》入边就讲到啊，如果我哋思维真如嘅话，智慧嘅月亮就会出现；但如果我哋唔思维真如咧，智慧嘅月亮咧就好难会见到。 不是说，声闻没有所谓智慧的月亮，这是一种偏见。不过，那些以前的大德，他们要是为智慧的月亮，要跟大悲在一起，这是最高的法。 咁唔係講聲聞咧，冇思維呢個智慧嘅月亮，呢個係一個偏見嚟嘅。不過如果我哋思維呢個智慧月亮配合呢個大悲咧，咁啊佢嘅力量，佢功德會比較嘅大啲。 他们呢，用慈悲转这个法，我们现在有这个福气，我们能够学。 咁啊，佢哋因為慈悲傳呢個法俾我哋，我哋有咁嘅福氣，所以我哋有咁嘅福氣可以學習。 那维摩经也是说，如果我们是为这个真如，是为智慧，是为般若，那就是这个月亮，般若的月亮，真如的月亮，就会反映在所有的那个水质，水质上面有没有月亮，放影响，会在所有的水质。 咁《维摩诘》都有讲，《维摩诘经》入边都有讲啦。如果我哋可以思维真如、思维智慧嘅话咧，咁呢啲思维真如、思维智慧嘅智慧月亮咧，就会影响呢啲水池上面。 很容易猜这个水质的比喻是关于什么 咁我哋应该好易明白呢个水池嘅譬如系讲啲乜嘢， 就是你的心 就系我哋嘅心。 你的心就能够受那个月亮的影响，条件你要了解如果你不了解，那不容易，让那个月亮，反映在你的心。 咁啊，如果我哋可以思维一个真如嘅话咧，呢、这个真为嘅月真真如嘅月亮影像就会影印喺个水上啦。咁我哋心就会出现呢个智慧嘅影像。咁啊，月亮就会出现喺我哋心上。 以前的大修行人好像寒山时代，我们喜欢中国文学，一定会喜欢寒山。我有翻译一些他的诗。 咁啊，以前有一個有啲大修行人咧，例如呢個寒山捨得。如果我哋中意中國哲學嘅話，應該都會中意呢個寒山嘅。咁長老之前都有翻譯過一啲寒山嘅詩集。 那寒山他说，那个月亮有的时候明显，有的时候不明显。那我们这样学， 也是因为我们的过去的习气，这个月亮，还不是很明显，连寒山时代还不是那么明显。 咁啊，黄生一直都有讲啦，我哋修行就好似呢个月亮一样，有时明显，有时唔明显啊。因为呢个我哋过，因为系我哋过去习气嘅影响。 不过，因为他们是靠这个月亮，他们很自在，他们很快乐， 不过因为佢哋依靠呢个月亮咧，佢哋好自在，好快乐。 就是要找到法喜，要找到法喜，这个法喜是超越所有的其他的快乐，而且让我们的手、我们的心、我们的香很自在。 同埋我哋一定要去揾到呢个法喜啊，因为呢个法喜咧系超越一切其他快乐嘅，佢可以令到我哋嘅心、我哋嘅受、我哋嘅想好自在。 那个维摩居士也说，来让这个我们的心的月亮很清楚，一定要学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我们的月亮的所依。 咁啊，維摩诘经都有讲啦。如果我哋要令我哋心入边嘅月亮非常非常之明显清楚咧，我哋一定要学呢个四无量心，因为呢个四无量心咧系心月亮嘅所依。 没有这个所依，很难看到月亮。 冇咗呢个四无量心嘅所依咧，我哋好难会见到呢个月亮。 所以一定要多多练习这个所依，这也是我所练习的法，鼓励大家练习这个法，所以我来香港鼓励大家练习这个法，特别现在的时代就是最需要的法。 咁我哋應該要多多練習呢個所依啊！咁長老本身都係經常收集呢個四無量心嘅，所以佢嚟到香港咧都鼓勵大家去收集呢個四無量心，係而家現代非常之需要嘅一個收集方式。 最好的法门就是你能够自己学，而且也鼓励大家学，这是你的最好的法门。 一個最好嘅法門係應該自己去收集亦。同時都鼓勵人哋去收集，咁呢個先係一個最好嘅法門。 你自己学，你能够告诉大家这个法门让我受那么大的利益，这样你也会让别的众生相信。 咁你如果係自己有學習嘅話咧，你就可以親身體驗同人哋講，因為呢個法門令到我自己受到好大嘅利益，咁可以俾到。信心人哋。 那我们这一次我们有学一点大乘起信论的一些重要的法， 咁今次我哋有學習咗一啲大乘起信論入邊一啲好重要嘅法啦。 大乘起信论，那个马明菩萨有教大乘起信论，因为这个法是靠心性，起心性就是起法，起法就是起心。 同埋呢個大乘起信論入邊咧，馬明菩薩有教導啦。呢、这個大乘起信論最重要啊，依靠嘅就係呢個信心啊。有一個信心咧，就可以起呢個法；起咗呢個法咧，就係可以起呢個信心。 这个法就是，靠什么？靠我们的无分别心的了解。 呢個法咧，依靠嘅就係我哋對於呢個無分別嘅了解。 了解无分别心没有那么难。 要了解呢個無分別心咧，其實唔係咁簡單嘅。 你什么都不念，那你就是顺这个心。虽然你还没有看到月亮，你就是顺月亮。 咁啊，我哋乜嘢都唔念嘅時候咧，就係信緊呢個法啦。咁呢個時候，雖然我哋仲睇唔到呢個月亮，但係我哋係順住呢個月亮嘅。 你没有念什么，你的心在哪里？要自己检查，自己了解。 當我哋乜嘢都唔念嘅時候咧，我哋嘅心向邊度？我哋要自己去觀察同了解。 我们念什么东西，那就容易了解我们的心在哪里。特别如果你有一点敏感，有一点定，那就没有那么难了解。如果你念什么东西，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座椅在哪里？ 当我哋有收集呢个禅修有定嘅时候咧，我哋心念紧乜嘢咧，我哋就非常之敏感，非常之可以清楚掌握到。 你要了解众生，不等人、动物，所有的众生，你就注意他们的座椅在哪里，注意一段时间呢，你就了解他们，的心在哪里。 咁我如果我哋想要了解一啲众生，咁我哋就要去注意佢哋嘅作意。佢哋，我哋注意到佢哋嘅作业喺边度咧，就可以了解佢哋嘅心。 所以我们可以。走同样的一条路，我们就注意所注意的所缘会完全不一样。不过我们都是经过同一条路， 就好似我哋每个人行紧同样个路，但系响行呢条路当中咧，每个人所注意嘅嘢都唔一样。 那。我们的作意，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控制我们的心，因为依照作意，我们就念。 咁啊，我哋作意咧就系控制住我哋嘅心嘅。咁我哋作意紧啲乜嘢咧？我哋就练紧啲乜嘢。 那佛陀的情况怎么样？他没有作意，他没有念，他没有熏，他没有思，那他的心在哪里？ 咁佛陀嘅情況係點嘅咧？佢冇作意、冇念、冇沉智嘅時候，佢嘅心係點樣嘅咧？ 那他的心就是很大的秘密。 咁呢個佛陀嘅心咧，就係一個好大嘅秘密。 那你怎么发心？因为你相信，你有信仰，这个心就是真的心。我们都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有他的种子，就是如来藏。 咁啊，對於呢一點咧，我哋就要依靠信心。 好人有，不好人有，很残酷的动物都有，就是吃草的动物都有，所有的众生都有。 我哋要依靠信心咧，去相信每個人都有一個清淨嘅如來藏。呢、这個清淨嘅如來藏咧，唔論係好人有、壞人有、食草嘅動物有、殘酷人都有嘅。 那在学思无量心，思维这种心，本来的心就有很大的好处。以前的大德，维摩诘师等等，他们都有强调这个道理。就比方说《大乘涅槃经》，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一切众生就有这个心，一切众生有这个能力。 咁啊，學四無量心去思維呢個本來嘅心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喺《大乘涅槃經》入邊都強調緊呢個道理咧，一切眾生都有呢個心。 佛这样借力转有转佛。开悟的时候，他就是思维这个心，这也是《华严经》所讲的法的内容， 咁啊，佛喺戒律入边有传到咁样嘅说法啦。佛陀喺开悟嘅时候咧，就思维紧呢个咁样嘅心。 一切众生就有这个心，不过它不会出现，因为它在泥土里面， 咁一切众生都有呢个心嘅，佢唔会出现啊，因为呢个心仲喺个泥土入边。 那佛跟我们的不一样在哪里？佛就，我们是思维，我们的颠倒，佛就是思维这个心。 咁佛陀同我哋嘅唔同之处喺边度咧？ 我哋就思揾緊，我哋係思維緊呢啲顛倒嘅心啊！咁佛陀係思維緊呢啲真心。 他了解这个，心在泥土里面完全开，还是没有完全开，还有能力理解这个心，没有能力理解这个心，理解这个心需要什么方便？他看很清楚。 咁啊，佛陀非常之了解呢個心啊，佢喺泥土嘅程度係點樣？係完全覆蓋定係部分覆蓋？跟住要通過咩方便令到呢啲泥土離開？ 所以他依照我们的能力，了解这个心，他就教很多无量无量种法， 咁啊，佛陀就依靠住我哋能夠理解個心嘅能力咧，就教導咗好多唔同一樣嘅法門。 他就教他的学生也，他们应该这样学， 佢都教導佢嘅學生咧，應該咁樣學。 所以他念何止大舍利弗，智慧在弟子里面智慧得一，他教不适合的法，因为念舍利弗无法了解他所观的境界。 舍利弗教导众生不适合的法， 是， 因为他们 因 无法接受 为 的境界， 有即使有能力解脱，他教他 示范众生。 上天的法。 OK，咁啊，连佛陀弟子之中智慧第一嘅舍利弗咧，佢都有教导咗错误嘅法门俾众生，因为佢唔可以彻底了解众生嘅心。 所以，佛陀的境界，如果我们有起心，依照大乘起心论，那我们就所谓这是人的境界，这是大乘佛教的法门。 咁啊，所以我哋如果對於佛陀嘅境界啊，可以起信嘅話咧，我哋要去相信呢個係佛陀真正嘅境界。 来能够这样做，我们就思维没有念的心，无念，就是顺忍辱的心。 咁啊，我哋要做到咧，我哋就要去思维一個無念嘅心。呢、这個無念嘅心咧，就係、是、一個純真如嘅心。 你没有念什么呢？你就好像佛，不过虽然不是佛。你已经好像佛， 當我哋可以妄念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好似似佛一樣，雖然唔係真係佛，但係我哋可以同佛陀非常之相似。 所以你的心呢不吵，那你的心很安静，不做声音，那你就好像佛。 咁如果我哋嘅心可以唔嘈嘅話，心好安靜嘅話，就好似佛一樣。 不過我們的心很吵， 不過一般上，我哋嘅心好嘈。 一直做很多种声音，很多种考虑，很多种抓， 一直做好多嘅聲音，好多嘅考慮，捉取好多嘅嘢。 其实这不是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些是假的，这是大乘起信论的法。 其實呢啲問題都唔大嘅，只要我哋去了解到，其實一切嘅法都係假嘅。 你想，他是真的，那就一定会出现问题。 如果我哋認為呢啲係真嘅咧，就會出現好多嘅問題。 你虽然没有念，你还是会知道很多东西，直接知道，你不需要念什么。 所以我哋唔去特登去念咧，但系好多嘢我哋，虽然我哋冇念，但系好多嘢我哋都可以直接咁样去了解知道。 这是佛陀的清观，他不需要念就知道， 呢个系佛陀嘅情况啊，佢唔需要念，佢就可以知道。 所以，他的心如《大乘起信论》是说明，是像镜子，像 虚空不过是活的镜子，活的虚空。因为心就是我们的生活，没有心，那就没有什么生活。 咁啊，所以就如呢個大乘起信論所講啦，佛嘅心咧就好似一面鏡一樣，就好似虛空一樣。不過呢個係一個活嘅鏡，活嘅虛空啊。 那这个因为这个心，不可思议，所以它叫不是心，也不是没有心，不过它什么时候都在。 因为呢个心非常之不可思议咧，所以佛陀讲解呢、这个心咧系冇一个实在嘅心，但系佢无处不在。 他的手也什么时候都在，不过因为没有手，没有心。不过，他超越所有的手，超越所有的手，二手，什么手？ 佛陀嘅手都系超越所有嘅手。 所以，佛陀的手不可思议，佛陀的心不可思议，佛陀的境界不可思议。 所以佛陀嘅手、佛陀嘅心、佛陀嘅境界不可思议。 那。就是大乘佛教的经典都是努力说明这种境界，让我们了解这种境界的意思。 咁大乘佛教嘅经典咧，就好努力咁样去说明啲境界，令到我哋可以了解。 不过了解这个境界的意思，你不能够勉强。 不过要去了解啲境界咧，我哋唔可以勉强。 我们勉强，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有智慧就不需要，没有什么勉强。 我哋勉强一定，因为我哋冇智慧。如果有智慧嘅话，唔需要勉强。 都，自然出现，自然灭。 佢一切都会自然出现，自然灭。 而且，生跟灭依照因缘，没有因缘不会生，不会灭。 而且所有生灭都系依照因缘嘅，如果冇因缘就唔会生唔会灭。 有佛说明，没有佛说明，只是发心，在什么情况下就是这样，佛没有发现什么。 咁啊，無論佛有冇説明，有説明或者冇説明咧，呢、這個法都係咁樣運作嘅。因為呢個係法性，佛冇發明啲乜嘢。 他是用智慧的光明，了解，有智慧的光明，那，东西自然出现。 佛陀係依靠呢個智慧嘅光明去了解，有智慧嘅光明咧，呢啲法都會自然出現。 不过来能够这样学，那，最重要就是让，手变成善心的手，不善心的手。 咁啊，我哋要咁样，我哋要达到呢个境界咧，我哋就要用呢个受咧变成一个善心嘅受，唔可以变成唔善心嘅受。 所以，《大乘起信论》是说明你如修行，因为你知所有的恶法，恶法，就是靠，不善心的手。 咁啊，《大乘起信》有講啦，我哋入修行啊，就係通過止所有嘅惡法。咁呢個惡法咧，就係通過呢個所有不善心嘅受。 因为众生有不善心的手，所以他们深入这个贪欲嗔恨那些很让众生凄苦的境界。 咁因為眾生有一個唔善生受啦，所以眾生有一個貪欲、嗔畏等等煩惱，令到眾生起苦嘅原因。 所以，学佛法，因为佛法是说明受是因也是果，所以学佛法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培养善心的手。 咁啊，所以學佛法咧，呢、这個受係因都係果啊，所以我哋要通時時要培養呢個善心嘅受。 这是所有的佛法的方便， 呢個係所有佛法嘅方便， 没有例外。 冇例外。 在 不方便的境界，还是可以去相信，这是新的秘密， 喺呢個唔方便嘅境界咧，我哋都依然可以起善心嘅，呢、这個就係一個心嘅秘密。 这个也是那些以前的菩萨所教的道理， 呢、这個都係以前菩薩所教導嘅道理。 依照本身故事，释迦牟尼佛菩萨的时间，他来，求500商人的命，他又杀人。 咁啊，根據呢個本生故事咧，啊釋迦佛喺菩薩嘅做菩薩嘅時候咧，曾經去攞咗500商人嘅命。 其实因为，他是要利益众生，所以他没有错。 但係因為佢咁樣做係為咗利益眾生啊，所以佢冇錯。 不过他有生于地法的智慧，他有14法的智慧，他有。怎么利益众生的智慧？三种智慧，有三种智慧，可以自由观自在。 因为不过咧，因为佢有呢个圣义谛嘅智慧、世俗谛嘅智慧，同埋利益众生嘅智性、利益众生嘅智慧，所以佢可以自在，可以成为观自在。 没有三种智慧，那就你要自在，那就是不自在。 咁如果我哋冇呢三种智慧咧，就算我哋要自在，我哋都唔会自在。 现在很多人要自在，不过其实不自在，因为他们跟那个三种智慧完全不相 而家好多人求自在，但系一直都唔自在，因为我哋同呢个三个智慧唔相应。 那三种智慧其实对菩萨来说是一样重要。 呢三种智慧对菩萨嚟讲系一样重要嘅。 三种智慧，分别无分别，那些都没有矛盾。 喺呢三种智慧入边，分别同冇分别系冇矛盾嘅， 明无明都没有矛盾。 明无明都冇矛盾。 这是大自在。 呢个系大自在。 如果有这种目标，那佛法的意思就。渐渐，因为目标好，佛法的意思就会完全。 因为我哋有一种目标啊，因为目标正确咧，我哋对佛法嘅了解就可以完全。 所以你不需要如，比方说《戒生密经》是说，你不需要靠法，你不需要靠依，你就是靠心，心就是法，法就是依。不过什么心？有三种智慧的心。 经典都有讲到啦，其实我哋唔需要靠呢个法或者靠呢个意，我哋只需要靠呢个心，因为心就系意。咩心呢？就系呢种三种智慧嘅心。 那是无量心的磨练，就是来培养这种三种智慧。生于地智慧、世俗智慧跟利益众生的智慧。 咁四无量心嘅磨练啊，就系要培养，就系要嚟培养呢三种智慧，就系头先所讲到嘅世俗谛嘅智慧、圣义谛嘅智慧同埋利益众生嘅智慧。 我们有这三种智慧，那我们渐渐开始了解什么叫做观自在。 当我哋有咗呢三种智慧之后，我哋就可以渐渐了解到乜嘢叫做观自在。 你有生于地智慧，你没有世俗智慧，无法这样做。 我哋只系有圣义谛嘅智慧，但系冇世俗谛嘅智慧咧，我哋就冇办法做到。 你有世俗智慧，没有生于地智慧，也无法这样做。 我哋只係有四續體智慧，冇聖意體智慧，我哋都冇辦法達到。 你有生一地智慧，你有世俗智慧，你没有怎么利益众生的智慧，也无法这样做。 我哋有呢個聖意體智慧、四續體智慧，但係冇利益眾生嘅智慧，我哋都冇辦法做到。 三种智慧，如果能够合起来， 如果我哋呢三種智慧能夠辦法，有辦法能夠合起嚟， 那可以这样，渐渐可以这样做。 我哋漸漸就可以做得到。 那最好的方便来能够这样做，就是多多修，四无量心。 能够做到最好嘅方便咧，就系多多去收集呢个四无量心。 依照南传佛教，依照阿含经，不但南传佛教，那个四无量心的，上次我有说明，严苛的说，四无量心的所缘就是众生。 依照呢個阿含經咧，四無量心啊，佢嚴格嚟講，佢嘅所緣就係眾生。 在佛法里面，众生没有真的，没有自性，没有真的存在。 喺佛法入邊所講咧，眾生係冇自性嘅，唔係真係存在嘅。 来说明这个法，佛就是用，五趣音的道理，十二处、十八界、缘起，都是来说明这个法。 咁啊，要説明呢個眾生咪真實存在嘅道理，佛陀就通過咗呢個五趣運、十二處、十八界緣起嘅道理。 这个我就是我们的见，我们的想，我们的心的颠倒。 咁呢個我咧，就係我哋呢個見、我哋嘅相、我哋嘅心嘅顛倒。 如果我们了解，那我们可以开悟。 如果我哋有辦法了解嘅話，我哋就有辦法開悟。 不过我们想，我们了解，不过其实不了解，要修心才能够了解。 不過我哋以為我哋了解，其實我哋唔係真係了解，我哋必須要通過修行嚟到了解。 没有修心的无法了解，可以有影响，不过无法了解。 我哋冇修行咧，就冇辦法了解。冇修行嘅話，只係可以有多少嘅印象，但係唔係真係了解。 有影响已经很不错。 有印象已經好唔錯嘅。 弥勒佛就是说明，凡夫的境界都是在影响里面，没有办法出影响。 咁啊，弥勒佛曾經講過啦，凡夫嘅境界咧，都全部存在喺啲印象之中，冇辦法出呢個印象。 你有东大那些影响是假的，那你就可以成无上道。 如果我哋有辦法可以通達啲形象都係假嘅咧，我哋就可以得到呢個無上道。 那现在这个四无量心，刚才我有提到一些大乘佛教的经典，是说明它的所缘是真的，它的所缘就变成真如。真如是真的。 大乘经典所讲到，如果我哋嘅四无量心嘅所缘咧系真嘅话咧，咁呢个所缘就变成真如，真如就系真嘅。 真如就是所有的法，我们的所有的经验的自信，没有别的自信。 真如就系所有法、所有嘅所缘嘅自性，冇其他自性噶啦。 论述菩萨是说明，如果这个道理明显，所有的法的道理很明显；如果这个道理不明显，所有的法的道理模糊。 龙树菩萨讲到啦，如果我哋对呢个道理好清楚嘅话，所有法就好清楚、好明显。如果对呢个法唔了解、唔清楚嘅话，所有法都系唔清楚。 所以，在真如里面，你有所有的善法，也有所有的不善法。 喺真如入边有所有嘅善法，都有所有嘅不善法。 那了解善法，才能够了解不善法。 没有了解三法，无法了解不三法。 或 了 者， 解不三法，一定要了解三法。 我哋要了解善法咧，我哋必须要了解个不善法；我哋要了解个不善法咧，我哋必须要了解个善法。 依照这个道理，《华严经》是说明那个在慈悲喜舍，已经有很多很多种方面，不单是，你，是为众生快乐，你是为众生苦，你是为众生不离开他们的功德，你是为众生一照业，你也。利益众生，你也摄受众生，你也度众生，很多很多方面在四无量心的修行，因为所缘是真的，所缘就是珍珠。 咁呢個花言經入邊都有講到啦，啊，其實呢個四無量心啊，慈悲喜捨就包含咗好多方面嘅。我哋喺四無量心之中，思維希望眾生可以得到快樂，希望眾生可以離苦，希望隨喜一切眾生嘅功德，跟住隨順因緣去觀一切眾生。咁當中就喺度利益眾生、攝受眾生、度緊眾生。咁我哋所願係真嘅咧，咁啊，我哋所願係真如嘅話，我哋所願其實係真心。 所以，以前的大德，也将那个，净土法门的大德都有谄媚那个四无量心的修行，悲喝跟忍辱的法门。 咁啊，以前嘅大德啊，例如講呢啲淨土法門嘅大德啦，都要讚美呢個四無量心配合真如嘅修習方式。 这是最好的法门来让心了解真心跟清净心。 呢個係一個最好嘅法門，令我到我哋可以了解一個真心同埋清淨心。 清净心就是知心， 清淨心就係智心。 知心就是有真如的了解的心，就是真的心。 真心就係有了解真如嘅心。 那他的境界是不可思议，他的手是不可思议，他的心也是不可思议。这是弥勒佛所要领导我们往这个境界，这是佛陀的一招为是第三法轮的内容。 咁佢嘅境界係不可思議嘅，佛陀嘅境界係不可思議，佛陀嘅受係不可思議，佛陀嘅心係不可所思議嘅。咁彌勒佛陀咧，彌勒佛咧就係要教導我哋傾向呢個咁樣嘅境界。咁啊，根據呢個慧識咧，呢個係佛陀第三轉法輪所講嘅內容。 真的法就是超越空、超越不空、超越无明、超越明、超越所有的相待法，这是弥勒佛所教的法门，用阿赖耶、用如来藏的道理。 咁真嘅法咧，係超越曬一切空不空、明不明所有嘅相對法嘅。咁啊，彌勒佛就通過呢個阿賴耶同埋如來藏國去到説明呢個道理。 所以，如果能够将在《阿含经》所说明的四无量心的智慧，《阿含经》也是说明这个智慧就是，超越，分别跟无分别心，放他们在一起就是超越。 咁我哋可以加上呢個《阿含經》所教導呢個四無量心嘅智慧，喺呢個修習入邊啊。咁呢個智慧就係超越分別冇分別嘅智慧，將呢兩個放埋一齊。 所以《阿含经》也是其实介绍这个四无量心是顺涅槃的心。虽然你是为无量众生，就是 思维，也是，能如涅槃。如果你有这种道理。 咁阿含经都说明咧，呢个四无量心嘅收集，有介绍到呢个四无量心嘅收集系一个顺涅槃心嘅收集嚟嘅。咁我哋思维众生嘅时候咧，其实都系顺住呢个涅槃嘅。 他是说，因为众生没有真的存在，你要加无我道理才能够用那个法来解脱你的心，来入涅槃。 入边有讲到，因为众生唔系真实存在嘅，所以我哋要加呢个无我嘅思想入去收集当中，我哋先可以顺涅槃。 如果你有思维众生，你无法入涅槃。 如果我哋思维有真实嘅众生呢，我哋就冇办法入呢个涅槃。 如果你只有分别智慧，无法入涅槃。 如果我哋只有分别智慧，我哋冇办法入涅槃。 如果你只有无分别智慧，也无法入真的涅槃。 如果我哋只系有无分别智慧咧，我哋都冇办法真，我哋都冇办法入真嘅涅槃。 要用两个智慧在一起，才能够入圆满的涅槃。 我哋唯有用呢两个加，我哋唯有用呢两个智慧起埋一齐，先可以入呢个圆满嘅涅槃。 圆满的涅槃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圆满的涅槃。 呢个圆满嘅涅槃就系真如，真如就系呢个圆满嘅涅槃。 所以真如也有分别方面，也有无分别方面，所以圆满。 真如有分别一分别嘅一面，都有冇分别嘅一面，所以圆满。 依照《般若波罗蜜经》，依照大乘佛教所讲的道理，你要扩大你的所愿，从众生到究竟法。 咁啊，依住呢個般若波罗蜜经或者大乘嘅道理咧，响收集四无量心之中，我哋要扩大我哋嘅所愿， 所 从 以， 众生到究竟法。 你的智的所愿就变成一不但众生，也究竟法。 咁我哋止嘅所愿咧，就唔单止系众生，就包括咗呢个究竟法。 你的悲心所愿，众生不够，也是究竟法。 咁我哋所以唔单止系我哋嘅悲心，唔单止系众生，就包括咗呢个究竟 你 法。 的心的所愿不单是众生，也是究竟法。 我哋起嘅所以唔单止系众生啦，就包括咗呢个究 你 竟 的 法。 舍的所愿不单是众生，也是究竟法。 咁你写嘅所以唔单止众生，包括咗究竟法。 那这样，在我们有这样开始，这样你可以看到月亮在你的心里面用四无量心的法门。 咁样我哋就可以睇到月亮喺我哋嘅心入边啦，通过呢个四无量心嘅收集。 所以你可以感到心的自在。 所以我哋可以感到呢个心嘅自在。 在分别里面有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 向分别之中有无分别，向无分别之中有分别。 无分别没有抓你的心，有分别也没有抓你的心，这是佛陀的境界。 无分别冇捉取我哋嘅心，有分别都冇捉取我哋嘅心，呢个就系佛陀嘅境界。 无明没有抓你的心，明也没有抓你的心，这是佛陀的境界。 无明冇捉取我哋嘅心，明冇捉取我哋嘅心，呢个都系佛陀嘅境界。 所以所有的相待的法不会抓你的心，这是佛陀的境界。 所有相对嘅法都唔会捉取我哋嘅心，呢个就系佛陀嘅智慧。 这是我们的心的月亮，不过我们看不到。 呢个系我哋心嘅月亮，不过你冇办法睇到。 看不到无所谓，先要发心。 睇唔到都唔紧要，我哋首先要发心。 要靠那个信心要很强。 要靠呢个信心，我哋信心必须要好强。 依照大乘起信论， 依住呢个大乘起信论呢？ 不一定要相信这个法，这就是方便而已。 唔一定要相信呢個法，呢個只不過係方便， 不过很有用的方便。 不過係一個好有用嘅方便。 依照大乘起信论，如果你有真的得到信心，是依照华严经就是十种心， 如果我哋可以真係得到呢個信心咧，依照《华严经》咧，就有四種心。 你了解真的法，比罗汉还好，这是让你了解一些道理，不要太相信。 咁我哋就可以比羅漢更加了解個真法啦。不過呢個只不過係方便，唔好太過執信。 为什么？ 點解呢？ 因为这个信心让你了解佛陀的境界、无上境界。这个无上境界，比罗汉的境界还高，因为佛有化身，罗汉，他的化身还不是那么明显。 因为呢个信心咧，令我哋可以有办法了解呢个无上嘅境界。呢个境界就比罗汉更高啦。因为佛陀有法身，咁啊，罗汉嘅法身仲唔系好高。 因为他有法身，他也有那个报身，报身就是他的净土， 咁佛陀唔止有法身啦，佢仲有报身。咁报身就系佛陀嘅净土。 因为他有法身跟报身，他能够依着利益众生，依照他们的需要， 咁因為佛陀有法身同埋報身咧，就可以依照眾生嘅需要嚟到利益佢哋。 这个叫不可思议耶， 呢個叫做不可思議業。 这个不可思议，是属于不可思议的智慧。没有不可思议的智慧，无法做不可思议的业。 呢個不可思議嘅業咧，係依靠呢個不可思議嘅智慧嘅。如果冇呢個不可思議嘅智慧咧，就冇辦法做呢個不可思議嘅業。 不可思议的业，就是属于不可思议的智慧。 不可思議嘅業咧，係屬於呢個不可思議嘅智慧。 学菩萨道就是学这个了解不可思议的智慧，这就是论述跟弥勒佛所教的法。 學習呢個菩薩道咧，就係要學習了解一個不可思議嘅智慧。呢個係龍樹菩薩所教導嘅道理。 这个法，超越普通的逻辑。 呢個咁樣嘅法咧，係超越咗一啲普通嘅邏輯嘅。 它存在在世间，不过超越世间。 佢存在喺世間之中，不過超越世間。 它虽然没有无明，还是包括无明在里面。 佢雖然冇無明，但係都包含咗無明喺入邊。 简单的不可思议。 簡單嘅不可思議。 所以，所有的相待法，在佛陀的心就不是真的相待。 所有相對嘅法喺佛陀嘅心入邊咧，唔係真係相對嘅。 虽然不是真的相待，还是相待。 雖然唔係真係相對嘅，但係佢哋都依然係相對嘅。 所以简单的说，不可思议。 簡單嚟講就係不可思議。 弥勒佛大慈悲，就是想度我们众生，用这个不可思议的法。 咁弥勒佛嘅大慈悲就係想通過呢個不可思議嘅法嚟度我哋。 他是靠什么教这个不可思议的法？他就是靠大慈悲。 就依靠咩嚟到教导呢个不可思议嘅法咧？就系依靠佢嘅大慈悲。 没得呀，本来就是说明大慈，大慈大悲，这是他的名字，他的慈，他的悲的能力，是不可思议，所以他叫不可思议的法。 咁弥勒佛嘅梵文 Maitreya 就系、是、其实嘅意思就系大慈悲，佢就系通过呢个大慈悲嚟教导呢个不可思议嘅法。 这个不可思议的法，就是方便来了解无上佛。 呢個不可思議嘅法咧，就係、是、一個方便嚟到令我哋可以了解一個無上法。 了解无上佛，你怎么开始？你没有办法了解他的境界、他的手、他的心，你从起心开始。 我哋開始冇辦法了解呢個無上佛嘅受，佢嘅境界，佢嘅心點樣開始呢？就係從呢個起信開始。 依照佛法，信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安排自己的心在你的境界上面。 咁依照佛法嘅意思咧，信心咧就係我係，就係信心嘅意思，就係我哋可以安排我哋嘅心喺境界上邊。 阿毗达摩说明信心为阿卡巴那阿瓦卡巴那，你卡巴那就是安排，阿瓦就是下，你安排心在你的境界，这是真的信心。 咁啊，依住呢個阿毗达摩對於信心嘅定義咧，就係安排我哋嘅心喺境界上邊。 那什么是菩萨道？什么是弥勒佛道？就是安排心，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咩系菩萨道？咩系呢个弥勒佛嘅道呢？就系、是、安排我哋嘅心去呢个不可思议嘅境界上边。 你研究深一地智慧，你研究世事智慧，你研究怎么利益众生的智慧，那你用四无量心来吸收他们。 我就系通过呢、这个四无量心呢，嚟到吸收呢、这个四族体嘅智慧。 那 生二体嘅智慧同埋利益众生嘅智慧。 我不允许继续讲，这里有些2:40，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还有问题，我有诺言、雪花，我26号回香港就可以整天一起修。回答所有的其他的问题，OK，阿弥陀佛。 回答问题吧。 OK，从哪里？十三。我做出家人。为何要学气功与中医？OK，我以前学气功和中医，是疗养生。学佛教有师兄。说是外道不应，继续。我曾经因干果放下了所学，只专注佛法。但几年前跟院士学了，易筋经，身好，请长老。指点，见长老非常包容。OK，那我们简单的说明。 我念念，我念念。 OK，OK。 好，咁呢条问题问咧，请问长老作为出家人咧，点解要学气功同埋中医？咁佢以前都系学气功同埋中医式疗养生嘅。咁学佛之后咧，有师兄话啲系外道，唔应该继续。咁佢曾经好疑惑啦，放下咗所有嘅之前所学，只专注于佛法。但几年前见到道元法师教导呢个易筋经，学咗之后觉得身体几好，继续请指导，请长老指点。 那先我们要了解一点点心理学，心理学对佛学的了解有一点意思，有其实意思蛮有意思。 咁回答呢个问题之前咧，长老讲我哋应该要先了解小说嘅心理学。 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靠我们的目标，没有目标我们就不做事情。 咁我哋去选择做咩嘢咧，都系依靠我哋嘅目标嘅。如果冇目标咧，我哋就冇嘢可以做啦。 如果目标不清楚，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乱。 如果我哋目標唔清楚咧，我哋所做嘅嘢就會好凌亂。 学佛法也不是例外， 咁學佛法都本来唔例外。 那有的众生他们学佛法只是来解脱自己的心，这个已经很不错。 咁有啲眾生咧學佛法係為咗解脱自己嘅心，咁呢個方面係好唔錯。 那个菩萨道就是鼓励我们不让心分开，自己的心跟众生的心，自己的心跟众生的心，连阿毗达摩是说明是同一个过程。那些善法不善法都是属于所有的心。 咁啊，菩薩道鼓勵我哋咧，唔愛分開自己嘅心同埋眾生嘅心。 不过他们的了解，不一样，依照我们的目标， 所以呢、这個菩薩道同埋聲聞道之間，佢了解唔一樣，因為佢哋嘅目標唔一樣。 所以你参考一切是谛论真言的说明，跟参考阿含经真言的说明会有不一样，为什么不会不一样？ 咁如果我哋參考呢個瑜伽師地論所講嘅正念嘅定義咧，會同阿含經所講嘅正念嘅定義會唔一樣。咁點解會唔一樣咧？ 你参考别的，一些说明菩萨道的经典，他们的说明也不一样，为什么不会不一样？ 咁我哋參考好多唔同菩薩道嘅修行，都會好多唔一樣。點解會唔一樣咧？ 反正佛所教的法，都是500年以后的人所有编译的，哪一个是佛真的教的，哪一个不是佛真的教的，谁都不知道。 咁啊，總之其實我哋而家所學嘅佛法咧，都係佛陀入滅之後500年所編輯起嚟嘅。所以究竟邊個係真正佛講嘅，邊個唔係咧？而家嘅人好難去知道。 反正，研究《三藏经》，佛说教的法就是智慧为所依。 總之，我哋研究呢個三藏經嘅道理咧。佛陀教導係應該以智慧為所依。 我们的智慧的能力吸收法不一样。 因為我哋智慧唔一樣咧，所以我哋吸收法嘅能力都唔一樣。 所以为在一些经典佛是教只管解脱，不管其他的事情。 所以一啲經典咧，佛陀教導依靠呢個止觀解脱，唔靠其他嘢。 别的经典、别的论点就是教来学佛法，也需要学五种明一明还不够。就是内明还不够。 咁啊，有啲其他嘅經典咧，教導我哋學習佛法咧，應該學習五種明，只係一種明，內明係唔夠嘅， 内明不够， 只係 你 內明唔夠。 只用内明，你怎么能够利益众生？ 只係有內明係唔夠嘅，因為我哋只係依靠內明咧，我哋點樣可以有辦法利益到眾生咧？ 你要配合内明跟世间的法，才能够利益众生。 我哋必須要配合內明同一啲世間嘅法，我哋先有辦法利益眾生。 那世间的法就是医学，就是逻辑，就是语言，就是艺术。佛有也有这样教，为什么没有这样教？谁说是这个对，那个不对？ 咁啊，咩系世间法咧？就系呢啲医学、逻辑、艺术、语言等等啊，佛陀都有咁样教导。 你靠什么资料，你就有这样决定？ 咁啊，所以呢个都系佛陀都有咁样教导我哋。咁我哋系依靠咩资料嚟到去认为我哋唔应该咁学咧？ 找不到这种资料。 我哋揾唔到否定学呢、这个诶呢啲唔明嘅资料。 佛曰：连在阿含经又教，恰嘎达比卡维巴胡扎那希塔呀，巴胡扎那苏卡呀，尼凡尼。 佛陀有教導我哋一啲嘢， 恰嘎达比卡维，恰恰恰，你诸位比丘，你们要走走走，为多众生的利益，为多众生的快乐， 咁啊，個巴利文嘅意思咧，就係咧佛陀鼓勵我哋去為咗眾生嘅利益，為咗眾生嘅快樂而去教導佢哋。 很有名的一句话，那你只管自己的解脱，你怎么解释？你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只管自己的解脱，你无法这样做。 如果我哋只係理會自己嘅解脱嘅話咧，就冇辦法了解以上嘅道理。 所以很有道理，一定要学世俗法来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要學習世俗法嚟到利益眾生咧，係一個好重要嘅道理嚟嘅。 众生他不要了解都是苦，是除了苦什么都没有。如果你这样教，他没有兴趣。 如果我哋同众生讲，所有都系苦啊，其中除咗苦，乜嘢都冇咧，众生系冇兴趣去了解嘅。 你也要教他一些，为他的因缘很适用的法。 我哋要随住佢嘅因缘，佢适合嘅法咧嚟教导佢哋。 那所以，佛变成大英雄，在阿含经也叫大英雄。那你一定也要，从先小小英雄到大英雄， 咁佛陀系一个大英雄啦，我哋又要去做一个小小英雄开始嚟到成就呢个大英雄。 这也是属于我们的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一样，就是以前的大德，不管他们是，属于耶稣教还是属于道教，他们就努力努力利益众生，用很多不同样的方便，那他们都要变成大英雄。 咁無論係東方文化或者西方文化一樣啦，以前嘅所有大德咧，都係通過好多好多唔同嘅方便嚟到利益眾生嘅。 这是我们的文化的魅力， 呢個係我哋文化嘅美麗。 也是西方，也是东方一样，西方的音乐那么厉害，因为他们就是思维法， 音乐，music。 音乐 music。 OK。咁啊，西方嘅文化，佢哋音乐咁漂亮，因为佢哋有思维呢个法。 中国以前的那些大德也是很好的音乐家，孔子等等。 咁啊，中国以前嘅大德咧，都系一个好好嘅音乐家嚟嘅，例如孔子等等。 这样他们能够在社会很深的影响。 咁樣，佢哋先有辦法喺社會呢度產生好大嘅影響。 他们也有学医学，也有学太极拳，也有学很多东西，这样他们能够影响，社会，我们的社会，有那么多好的东西可以学。 咁佢哋都有學呢個醫學，學太極，學 所以， 好多嘢，所以佢哋先可以影響到世間。 来让佛法强，一定要学，深一的、世俗的跟利益智慧，利益社会的那些智慧。 咁如果我哋要令到佛法好強盛啊，我哋必須要學習呢個聖義體、世俗體同埋利益眾生嘅智慧。 佛对那些智慧圆满，所以它变成无上佛。 佛陀對於三種智慧能夠圓滿，所以佢成為無上佛。 我们所以因为我们要这种智慧，所以我们无学不满意，我们要多多学。 因为我哋要达到咁嘅境界，所以无学对我哋嚟讲唔系唔满意嘅，我哋要多多学。 不过无学也很不错， 不过无学都系好唔错嘅。 不过是考，不是考大的目标，是考，没有考大的目标。 不过啲无学就冇依靠大目标。 我们的修行应该要考大的目标，以前的大的说明这样修比较容易。 我哋嘅修行应该要依靠一啲好大嘅目标，咁啊，大德都有讲，咁样修行先比较容易。 论述菩萨、弥勒佛都就是教这个道理。 咁龙树菩萨或者弥勒佛都有教导我哋咁样嘅道理。 你只是修行为自己，那有只有这种目标呢，你的成就比较慢，比较辛苦。 如果我哋只係為咗自己，只係為咗自己利益而修行咧，咁我哋嘅成就係比較慢。 OK，请问长修中习气向善，但气干超过头顶，应如何作揖？别外，请问有佛道双修吗？阿弥陀佛。感恩，师父，慈悲开示，OK。 咁呢條問題係問啦，如果我哋喺禅修當中啊，吸氣嘅時候嗰啲氣感超過頭頂，我哋應該要點樣去作揖咧？咁另外佛教有冇講佛道雙修咧？即係佛教同道教一齊修。 我已经有说明，不过不一定要这样学。这个跟中国这些比较好配合。 咁啊，之前長老提過啦，唔一定要咁學，只不過咁樣同啊咁樣去必咁樣學嘅話，必須要同中國哲學配合。 其实。道教跟印度一切有很相似的道理， 道教同印度瑜伽咧，其實有啲好相似嘅地方。 南传佛教有这种边界，佛教跟一切不相应，不过这个是边界而已。 南传佛教嘅咁嘅偏见，认为佛教同儒家系唔相应嘅。 那为师也叫做一切，因为佛教的一切就是直观，直观的范围非常宽。 咁唯识都叫儒家啦，咁佛教嘅儒家咧就系自观啊，自观嘅范围非常之广嘅。 所以我们学。也是抒发来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我哋都要通过学习呢个世俗法嚟到了解一个道理。 我们也学怎么利益众生来了解这个道理，直观的范围非常大。 我哋都要通过呢个了解利益众生嘅智慧嚟到去学习呢个自观，自观嘅范围非常之大。 那佛自己，他也有。学所有的以前的哲学，所有的以前的概念，他都知道。 咁佛陀自己都要學習，佛陀自己都有學習佛陀時代之前嘅所有哲學，所有嘅收集方法，佢都知道嘅。 不是说我们学佛法，只要学佛法，其他的都不对。这就看法就不是属于真的佛法。 咁唔係講我哋學佛咧，只係學佛法，其他嘢都唔學。呢個唔係一個儒法嘅睇法。 所有的想法 有用而利益众生，很不错，我们一定要谄媚，嗯。 所有嘅善法啊，只要可以利益众生呢，我哋都应该赞美。 回教、耶稣教、那个犹太教、Sikh 教，所有的人的教都有，印度教都有很多善的法，嗯，不是说他们都是不好。 咁無論係回教、基督教、猶太教、捷克教等等咧，佢哋入邊都有善法嘅，我哋唔可以完全否定佢哋。 所以，以前的大的中国，他们的哲学很深，很有用。嗯， 咁以前嘅大德啊，例如中國嘅大德咧，佢哋嘅哲學都好有用嘅。 汉传佛教能够，在中国变成，中国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他们跟本来的道理相应， 咁漢傳佛教啊，可以變為中國哲學嘅一部分咧，因為佢同中國哲學有所結合。 如果他们批评本地的道理呢，谁都不会接受佛教，是不可能的。 如果佛教傳入中國嘅時候，一味嘅批評本土嘅哲學咧，咁佢唔會受到漢傳佛教嘅接受。 因为他们用那些道理来说明佛法，所以佛法又成功。嗯， 因為佢哋用啲中國哲學嘅道理嚟到了解佛法，所以佛法可以喺漢傳之中流 现 傳。 在在欧洲、美国那些知识分子也就是刚开始佛教的历史，也要这样做。用那些西方文化所有的好的东西来了解佛法。 咁而家喺歐洲西方佛教慢慢崛起啦，咁佢哋都係通過呢啲咁樣嘅方法，用呢啲。當代嘅文化要了解佛教。 不能够说西方的文化不对，那个文化才对，这是不是智慧。 我哋唔可以講西方文化唔啱，某啲文化先係啱，呢個唔係智慧。 那中国文化都是靠道， 咁中國文化都係靠道。 道就是无机，靠无机跟阴阳的道理， 咁道就係靠呢個無記、極無極、無極同埋 无给。 陰陽嘅道理。 以前的大德他们都是用那些道理来介绍佛法，那些道理很有用。 咁以前嘅大德咧，都係依靠啲道理嚟到介紹佛法嘅，咁呢啲道理都好有用嘅。 那我们的身体，都在动，不过它动依照阴阳的道理，这是很大的方便来了解佛法。 咁我哋身體不斷咁喺喐緊啦，咁如果係我可以通過呢個陰陽嘅道理嚟了解個身體嘅喐。 那，中医就是学那些道理。以前的先人，他们有研究那些道理，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别深的方面。 咁中醫都係要學緊呢啲道理咧，呢個係中國文化好重要嘅一部分。 所以，很像是 yoga 那个气也转在身体里面用。阴阳的道理， 咁呢個有同瑜伽非常之相似嘅地方咧，就係氣響入邊，氣響身體入邊嘅流轉動。 也一切也有这个道理，中国佛教其实也有讲那些道理。 瑜伽之中有咁嘅道理啦，咁中國佛教都有講呢方面嘅道理。 那些道理不是错误，是很有用。 咁嗰啲道理唔係錯誤嘅，都好有用嘅。 所以，气也转在身体里面，依照那些道理。 咁氣喺身體入邊嘅轉動咧，都係依照住咁樣嘅道理。 了解那些道理，我们可以了解怎么用我们的心。 咁了解啲道理咧，我哋可以有辦法更好嘅掌握我哋自己嘅心。 怎么修自在？ 點樣修自在？ 自在就是在相待，在无分别，配合无分别跟分别。 自在就係要配合呢個無分別同埋分別。 佛教有这种智慧，中国文化也有这种智慧。其实，西方那个 mysticism 密教，还是怎么讲 mysticism？ 神秘主义， 神秘， 神秘主义。 神秘也有这个道理。 咁無論係佛教、中國文化或者呢啲神秘主義咧，都有咁樣嘅道理。 希腊人也有以前这种道理。 咁以前嘅希臘人咧，都有呢啲咁樣嘅道理。 你不能够否定他们的智慧。 我哋唔可以完全否定佢哋嘅智慧。 那所以这个气可以配合跟阴阳的道理，这个没有什么错误。 咁我哋嘅氣可以配合呢個陰陽嘅道理，呢個唔係冇咩錯誤嘅。 众生都也是一种阴阳，每个女性有男性，每个男性有女性，所以我们可以生孩子。如果是分开呢，我也无法生孩子。 咁啊，我哋眾生身體之中咧，都要包括咗個陰陽嘅道理嘅。男仔之中有陰陽，女仔之中有陰陽，所以佢哋可以生仔。 那在密教里面可以用这个方便也来了解法，在不一样还是有一样，在一样还是有不一样。 咁密教之中都有咁样嘅讲法咧，唔一样之中有一样，一样之中有唔一样。 那些也是方便来超越贪欲，用贪欲的所缘。 咁密教又通过一啲方便咧，就系利用贪欲嚟到超越贪欲嘅方便。 这不一定是错误，那些要不用那个双修，不是来让我们去贪欲，这是无慧，就是来让我们避免贪欲，用贪欲。 咁啊，呢啲雙修都唔一定錯誤嘅，係用我哋嘅錯誤理解，佢係通過一個貪欲令我哋貪欲唔可以生起。 这个方法很早就有，佛以前已经有。 呢個方法好早已經存在㗎啦，喺佛陀時代都存在。 中国有，印度也有。 中國有，印度有。 依照藏传的传统，佛也有教这个法，不过我没有在，我不知道。 依照藏傳嘅講法咧，佛陀有講呢啲雙修嘅法門，不過阿長老唔存在佛陀時代，所以佢唔知道係咪真嘅。 他们这样相信， 藏傳係咁樣相信嘅。 且依照藏传佛教，连龙树菩萨、无著菩萨都也有观想这种方便。 咁啊，根據呢個藏傳佛教咧，龍樹菩薩、無著菩薩都係運用呢種方便， 也有用来利益众生。 都有用呢種方便嚟到利益眾生。 所以不能够马上说这个在对，那个在不对。 所以唔可以馬上判斷，咁樣係啱，咁樣係唔啱。 最好就是用智慧了解。 最好我哋先通過智慧去了解。 如果是让我们增加我们的贪欲，那就法门有问题。 如果我哋所收集嘅法门系增加紧我哋嘅贪欲嘅话，咁呢个法门就有问 如 题啦。 果让我们超越贪欲，那这个法门可能有用。 咁如果个法门可以令到我哋超越贪欲咧，咁呢个法门就有用啦。 不要马上否定它的用。 冇马上否断任何法门嘅用。 请问如何？已经没有时间了。那我回来香港，我们就继续哈。 没有，这那些问题是很重要，我们应该多多考虑他们。 咁啊，接落嚟嘅問題咧，長老會留喺3月之後翻嚟再為大家解答，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一齊讀經。 OK，依照那个我们没有多时间聊松哪一种，我不想。那诵《般若波罗蜜经》跟《大悲咒》，这是菩萨道的。你们可以参考那个《自心经》，《自心经》就是微尘罗汉，《大悲咒》就是你。是为所有的悲的功德，在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你求观世音菩萨，其实你是求自己。这是很厉害的法。你有找到自己，你有找到观世音菩萨，不过不容易找到，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矛盾，没有观自在。OK，Om Namo Bhagavate Arya Pragya Paramitayai Arya Avalokiteshvaro。Bodhisattva Gambhiram Pragyaparamitacharyam Charamano Vyavalokayatisma Panchaskandastamscha Svabhavashunyana Pashyatisma Iha Shariputra Rupam Shunyata Shunyata Iva Rupam Rupam Napritakshunyata शून्यताया न प्रीतकरूपम् यत्रूपम् सा शून्यता या शून्यता तत्रूपम् एवमेव वेदना संज्ञा संस्कारा विज्ञानम् इह शारिपुत्र सर्वधर्मा शून्यता लक्षणा अनुत्पन्ना निरुदा अमला अविमला अनुना अपरिपूर्णा तस्मात् चारिपुत्र शून्यताया न रूपं न वेदना न संज्ञा न संस्कारा न विज्ञानम् न चाक्षु श्रोत्र घ्राण जिह्वा काया मनांसि न रूप शब्द गंध रस स्पर्शव्या धर्मः न चाक्षु विज्ञान धातुर्यावन् न मनो विज्ञान धातु नाविद्यानाविद्याक्षयो यावन् न जरा मरणं न जरा मरणाक्षयो न दुःख समुदय निरोधमार्गः न ज्ञानं न प्राप्तिर् न अप्राप्तिः तस्माच्चारिपुत्र अप्राप्तित्वात् बोधिसत्त्वस्य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माश्रित्या विहरति अचित आवारणा चित आवारणा नास्तित्वाद् अत्रस्तो विपर्यासातिक्रान्तो मिष्टा निर्वाणप्राप्तः Triadvavyavastita sarva sambuddha pragya paramita mashritya anuta samyak sambodhi abhisambuddha tasmad gyatavyam pragya paramita mahamantro mahavidya mantro anutara mantro sama asama mantra sarva dukha prashamana satyam amityatvat pragya paramitaya ukto mantraha tatyat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m 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m gate bodhisvaha gate gate paragate parasam gate bodhisvaha namo ratna 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bodhi sattvaya maha sattvaya maha karu nikaya om sarva bhayeshu trana karaya tasmai namaskritya imam arya avalokiteshvar tava nila kanta namo hridayam avartayishyami sarva arta sadhanam shubham ajeyam sarva bhutanam bhava marga vishudakam om tat yatha aloke aloke loka mati atikrante he he hare maha bodhisattva smara smara hridaya kuru kuru karma sadhaya sadhaya duru duru vijayante maha vijayante dhara dhara dharendreshvara chala mala vimala amala mukti ehi ehi lokeshvara raga visham vinashaya dvesha visham vinashaya moha chala visham vinashaya khulu khulu mala khulu khulu mala bulu bare padma nabha 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 bodhiya bodhiya buddhaya buddhaya maitreya nilakanta dakshana praradaya swaha mahasiddhaya swaha siddha yogeshwaraya swaha nilakantaya swaha chakrayuktaya swaha padmahastaya swaha shankha shubdane bodhanaya swaha vama disha stita krishna jinaya swaha vyagra charma nivasanaya swaha namo ratna trayaya namo arya avalokiteshvaraya om siddhyantu mantra padhaya swaha eta vata ch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ddhy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lokasasan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desana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tumampara devo vasatu kalena sasa sampati hotu cha pito bhavatu loko 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yen yi ce kong te pu ji yi jie wo deng yi zhong sheng jie kong cheng fo dao o mi tu bo 那现在结束26号啊我们就继续讨论那些问题，跟互相道理怎么修菩萨道更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现在大合照，大合照。